世界上所有的事都有真相。很多事情表面上看是一个样子，但实际上看又是一个样子。如果一叶障目，只见表象，不见真相，那再好的初衷，怕是也只能背道而驰了。 老公，你打我干嘛？再打都打傻了。我觉得我上辈子很帅嘛，你不觉得我这样看起来白衣飘飘、仙气十足的很帅吗？哎，老公，你别生气，我不说前世的事了。那个，这次的事件就是一个表象跟真相完全不同的事，你们先看着，我先安慰我老公去了啊，咱们待会儿见啊。 第60集。春天到了，我家楼下的花坛里开始长出顽强的野草野花，说不上好看，但那欣欣向荣的劲头还是让人看了心情愉悦。好看，带着吧，作为你昨天在外面沾花惹草、招蜂引蝶的惩罚。我满意的看着巫仙蝉头顶的花环，乌漆墨黑的大猫猫把下巴放在我的膝盖上撒娇。 我已经解释过了，是他们主动来找我，我什么也没干。 我挑了挑眉。哦，那他们给你发微信的微信号也是你的微信自己给的吗？你的微信成精了？ 那是何元道给的，但我是看他们时运不济才让他给他们的，想要赚点外快吗？ 在昨天巫仙蝉去猫咖，恰好有几个初中的小姑娘来玩，他就跟人家聊了会儿天，把人家迷得五迷三道，求着何元道给了巫仙蝉的微信号，这不晚上就加上了。巫仙蝉原本没有理会，但架不住小姑娘一直一直给他发微信。我看了几眼，无非就是老板有没有女朋友啊，今年多大了，喜欢什么样子的女孩子呀，最喜欢哪只猫猫啊。就算巫仙蝉不回手机也会叮叮咚咚的响，所以被我发现了。从始至终巫仙蝉只说了一句你好。今天另一个叫做小慧的姑娘发了一句我不想活了。我皱着眉头点开她的朋友圈，发现她的朋友圈十分的干净，基本只有妈妈做的菜、妈妈买的衣服跟妈妈的合照。这让我不得不合理猜测，这是一个单亲家庭的孩子。但当今社会大都是这样的奇妙组合，女人丧偶式育儿、丧偶式婚姻、丧偶式生活已经成了一种常态。或许她不是没有爸爸，或许她不是单亲，但胜似单亲。我打开他们的合照仔细的看，她的妈妈看着很憔悴，是美颜相机都无法遮盖的憔悴。我拿着巫仙蝉的微信回复道，你好，我是她男朋友，有什么事儿可以跟我聊聊。他回得十分迅速， 抱歉打扰了，我现在在家里，或许再过5分钟、10分钟我就死掉了。 你用了什么方法自杀？我小心翼翼地回复道， 我打开了煤气，你不要报警，否则我立刻点燃这间屋子。 我快速地发了条语音过去，你不要想不开，有什么事情不能解决呢？过了2分钟，他回过来一条语音，我点开听，里面传来女孩子愤怒的哽咽的声音。 我看见我爸爸出轨了，我看见他跟一个漂亮女人走在一起，他搂着那女人的腰，给那女人买化妆品，亲吻她的脸颊，叫她宝贝。我不活了，我要他后悔一辈子。 我冷静地又道，你死了并不能解决问题，就算他后悔了你又怎么能知道呢？听我的，关上煤气，打开窗子通风，来猫咖，我来给你想个办法，请你免费撸猫怎么样？ 真的？你不要骗我。 我急忙发誓，当然，如果我骗你就让我以后没有猫撸好不好？那边没了声音，过了一会儿他回过来一条， 好的，我出发了。 我跟巫仙蝉兵分两路， 他召唤流浪猫去女孩子家里看看她是不是真的出来了，我则赶到了猫咖，等待着这位可怜又无辜的孩子。过了半个小时，在我的翘首以盼之中，一个鼻尖通红、眼睛红肿的女孩子走进了猫咖。她胆小谨慎地左右看了看，下定决心一般地走向了我。 老板的男朋友，是吗？ 她拉开椅子坐了下来，我安抚性地笑了笑。是我，他马上就来，别慌。你喝点什么？果汁、牛奶还是咖啡？他显然已经平静了许多，心思并不在喝什么上。 都可以，你说能帮我是真的吗？ 当然，我们就是干这个的。你详细说一说吧，我看你的朋友圈，你很爱你的妈妈，对不对？你妈妈知道这件事吗？ 妈妈不知道。 他低头喝了一口热可可，沉默了一会儿说道， 我没有妈妈了。 我尚且没问他怎么了，乌贤蝉推开门走了进来，坐在了我的身边，自然而然地拿过我的杯子喝了一口牛奶。 你没事真是太好了，有什么想不开的呢？ 你们感情真好。 他看着我们羡慕地说道，而后又低下头去抹了一把眼泪。 我没有妈妈了，我的妈妈上个月过世了。 我疑惑地看着他，那个，等等，如果你妈妈过世了，你爸爸这就不算是出轨，对吗？ 是爸爸害死了妈妈，是爸爸杀死了妈妈。 我叫来一只猫，蹲在他的膝盖上安抚他。别激动，别激动，你慢慢说。 以前爸爸一直打妈妈，还经常不回家，只要一回家就是喝酒要钱打妈妈。妈妈不光要照顾我，还要上班，很辛苦，一天要做两份工作，很劳累，身体很差。上个月我临时回家拿东西，一进屋就看见爸爸在打妈妈，妈妈护着头倒在地上一声不吭，显然已经习惯了。我受不了，拿凳子砸了爸爸的后背，之后他一直骂我，说我是贱货、赔钱货，说我妈妈不能给他生儿子，还撕我的书，用我拿回来的奖杯砸我。 他沉默了一会儿，才继续说着血淋淋的真相。 这是妈妈第一次没有护住自己的头，她抱住了我，奖杯砸在了她的后脑上。爸爸那时候有点清醒了，踹了妈妈两脚，让她别装了，就拿着妈妈口袋里的钱慌里慌张地走了。是我叫了救护车送妈妈去了医院，可惜已经太晚了，太晚了，我全都是血，全都是，医生说活不了了。妈妈死之前跟我说，让我不要报警，不要让爸爸进去，这样至少还有人能管我。我缓了半个月才去上课，昨天是我的朋友们带我来，离开这里的时候我就看见了我爸爸跟那个女人。说实话，妈妈去世这一个月，她一天家也没有回，所有的事儿都是我一手操办的。我总觉得妈妈还在。 我警惕地问道，还在？你觉得妈妈还在？小慧沉默了一会儿说道， 她一定还在的。刚才你喊我出来的时候，我去关煤气，我发现煤气已经关了。 我看向了吴贤禅，他点了点头。我明白，这是一个母亲残留在人间清晰沉稳的爱意。对于这种灵体，我不愿称之为鬼魂。 啊，你有时间要委托，不接不接。你命格这么好，下来给我们添什么乱？